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離地新聞， 逢星期四晚6點半， 要管世間事，必先識世間事。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咁啊，我哋嘅嘉賓係阿 Gloria 啦，咁樣樣。咁啊，頭先講呢個逃犯條例，我突然間想講翻少少丁屎咁多背景，講翻少少 as an introduction 咁樣樣。因為其實點解香港無端白事忽然間提起話逃犯條例呢？原來咧，我 check 翻咧，原來咧係同2018年一單 case 有關嘅。咁當年咧，原來咧就有。當年二月咧，20歲嘅潘曉穎就同佢個男朋友就去咗台灣度假，咁啊，然之後個男朋友叫陳同佳咧，就之後獨自回港喎，咁過咗冇幾耐之後，阿潘曉穎條屍咧就喺台灣北部一個捷運站嘅灌木叢中被發現，咁啊被人發現原來佢有4個月身孕㗎啦咁樣，咁啊跟住咧香港警方就逮捕咗陳同佳。就話佢就控告佢侵佔女友手機啦、數碼相機啦、3000元現金啦，但冇告佢謀殺。台灣就告佢謀殺，就希望香港引導佢翻台灣就接受呢個謀殺罪嘅審訊。但因為雙方冇呢個引導條例咧，於是咧就不了了之啦，唔知點算啦咁樣嗰只。於呢個就係、是香港政府話。要訂立呢個引渡條例，令到中港台之間嘅嗰啲嘅逃犯咧，可以去翻佢哋應去嘅地方審訊。嗱，問題就喺呢度咯噃。啊，若果一個逃亡咗香港嘅逃犯引渡翻台灣，咁都仲好啲啊。但個問題就係，若果係一個大陸嘅中國大陸嘅人逃亡落嚟香港或者台灣，中國大陸。要引導翻佢翻上去，咁就好大問題。如果冇記錯嘅話咧，1997年之前，中英聯合聲明係特登係冇設下呢一個嘅條款，係for中國同香港之間有罪犯引渡呢一樣嘢，因為香港同中國之間嗰個嘅嘅法制等各方面嘅嘢都非常之唔同。你喺中國被判刑嗰、那個罪唔一定喺香港度有 ，and vice versa， 處理嘅方式又好唔同。香港冇死刑嘅，就係得呢一個終身監禁嘅啫。咁中國有死刑嘅，咁若果佢被引導翻大陸，原本向香港嗰個罪不至死，去到大陸咪無端白事被判被槍斃咯咁樣樣。我諗呢個係逃犯條例一個幾。大嘅問題係咪啊？ 我覺得其實我有睇到林鄭咧，即係佢去釋述話點解要提出呢、這個簽訂，即係要修改呢個香港嘅逃犯條例嗰陣時嗰個發言。我自己嘅感覺，我就覺得佢好虛偽。 係 嚇，因為就佢所睇咩同理心啊、同情心啊，哇，講到幾乎聲淚俱下，但係。台灣即刻就已經作出一個即正面的反應，不是、哦、其實過去3年，台灣當局要求香港的特區政府跟他們合作，將這個即被懷疑是謀殺犯 的青年是引導去這個台灣那裡受審，其實香港的特區政府一直都沒有採，亦都冇採取任何一啲嘅措施，係去嘗試用一啲乜嘢嘅方法去圓滿解決呢件事。咁而家今天突然間個同理心、同情心，哇！突然即刻 高漲得咁緊要，我自己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信嘅理由咯。反為我自己更加著重咧，就話呢個逃犯條定條例嘅修訂啊，究竟佢會帶嚟一個乜嘢嘅客觀嘅效果嚇？對翻香港嗰個法治、嗰個民主、自由、人權嗰方面咧，究竟佢有啲乜嘢嘅負面嘅影響？特別係香港嘅自治嘅精神嚇，即係如果呢個逃犯條例簽訂，即係真係修訂咗嘅時候咧，到時香港的特區政府完全受制於大陸嗰個中央政府的指引，就話幾時我要提出一個所謂 criminal 嘅證據，我要求要介犯，可能 Titus 你，我要將你引導翻去大陸嘅時候咧，我估計林鄭係絕對鵪鶉，一定執行。同埋香港而家佢嗰個修訂咧，其中有一點亦都係非常之爭議性嘅，佢就將立法會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審核個機制嗰個角色咧，完全取消咗，而將佢咧就將佢歸於嗰個特首嗰度咧，可以作呢個決定。我哋點可以相信林鄭真係能夠？ 即係將立法會夾 硬變成一個橡皮圖章。 冇錯啦，許宗萬咧純粹咧就靠呢個法院咧去審核翻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嗰個 criminal 啊嗰方面一啲嘅證據嘅核實佢嘅真實，但係咧嗰個最終個決定引唔引導嗰度咧，其實個權而家去咗呢個特首嗰度嘅，咁變咗呢個亦都係一個相當爭議性嘅地方，因為你睇翻林鄭的表現，我相信有很多的香港人，包括了這個國際社會，我們都不能夠投去信任的一票的。所以在這裡呢，逃犯條例的修訂，其實它來得猛，而且因為它有歷史的追溯力，無遠弗屆，用非政治性的理由去緝了你之後，然後入到國內，你已經是任人魚肉，到時將佢升級到翻去一啲政治嘅指控都可以。 冇嘅，咪我成日都記得嘅就係呢個艾薇薇咯。係 啊， 因為佢其實 係稅務問題啊嘛。 係啊，稅務問題啊嘛，但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中國用稅務嘅罪行嚟審佢，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做咗啲嘢，中國政府唔中意啫嘛。 樓下嘅細佬都係啊， 係啊， 一樣係經濟嗰方面嘅指控。而家嚟講，樓下出咗嚟咁耐，都唔敢公開露面或者發言。唔多唔少，其實好直接就同佢嘅細佬喺國內仲係作為一個人質 啊， 係啊，執緊。咁而且咧，你就算係桂文海，竟然用到交通肇事嘅案例作為一個即係捉佢翻去一個理由，咁你仲可以有啲乜嘢唔可以製造出嚟？ 即係老實講句咧，我諗緊交通肇事嗰樣嘢，我哋唔講名啦。我哋呢度都有一個幾知名嘅人士，最近都 involve 啲嘅交通事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會因為呢一個嘅交通事故去到一個地步係需要用到將佢由泰國塔佢翻中國嗰種手段，唔去到呢一個地步係冇錯，或者可能佢嚇，更何況桂文海佢嗰個所謂交通事故，實際上係咪真係佢做嘅？我哋都唔知啊， 都唔知，亦都無從稽考。 係啊 ，exactly 。所以其實係有少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嘅一個感覺。 同埋咧，我亦都想講翻，因為以前我喺國內都有工作咗五年啦。咁我記得咧，就喺呢個商界嚇，因為我管理好多都係一啲外資嘅項目，咁就好多商界駐京啊或者駐大陸嘅人士咧，其實好多時咧喺國內做嘢都係，即係好小心翼翼嘅，因為如果譬如你同中方係進行一個合資經營也好，或進行任何一啲嘅經濟嘅合作咧，如果稍為即係雙方面有一個爭執咧，往往佢哋用嗰個手段就唔係用翻你個項目裏邊產生嘅問題咧，直接同你對談，佢就揾公安出嚟就 整理一嘢，然後咧可能將你咧就用其他啲嘅罪名咧緝咗你，然後威逼你又咧逼你咧喺嗰個合作經貿合作嗰度咧係去退讓。嗱呢一種嘅情況比比皆是。咁所以點解今次個逃犯條例修訂嗰個建議出咗之後咧，如果喺商界美國商會係最先出嚟講嘅，因為美國商會喺香港，佢基本上係代表咗個世界各地唔同商會嘅一個差唔多一個代言人咁上下啦。佢哋特別咧就提到就話，其實內地同埋呢個國際社會咧喺個刑事訴訟嘅程序嗰度咧係有一個嚴重嘅差異。而且他在國內亦都缺乏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公平公開的審訊，有很多時亦都剝奪了嗰個被控訴者嗰個代表律師，即係揾代表律師作為一個答辯嗰個權利。咁而且咧，好多時咧，亦都係用嚴刑逼供，係逼佢咧係要承認一啲佢自己冇犯個罪過。其實高如就算是國內嚇，即係佢係一個好 vocal 嘅一個作家記者嚟嘅，咁佢亦都公開要喺電視機面前去話啊，我承認我自己有呢、這個即係錯咗啦，我犯咗罪啦等等。嗱，你睇到呢一種 嘅，我覺得有少少似文革批鬥大會高科技版咯， 即係只不過爭在未戴埋高帽嘅啫。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其實嗰個恐懼就唔單止係一個公民社會裏邊一啲即係活躍嘅人士，甚至去到商界嗰度亦都一樣。咁喺上個星期咧，4月19日嘅時候，我哋呢度嘅國家郵報 Global Mail 咧就做咗一個好詳細。 唔係國家郵報係環球郵報。 環球郵報咧， 國家郵報 National Post， 佢就環球郵報咧就做咗一個即係相當長嘅一個訪問。咁我自己都係佢哋嘅訪問對象之一，但是呢他同時亦都訪問了有幾位而家長住在香港，是原加拿大，是加拿大人的，在而家喺香港工作的一些代表。咁當中有一個咧就做對沖基金的經理，咁佢已經講啦，佢話如果呢個逃犯條例真係通過的時候咧，佢唔排除三年裏邊咧，佢可能會舉家。即係離開香港，咁甚至咧，我亦都聽到有一啲嘅非政府嘅組織，而家佢哋有一個 office 咧設喺香港噶嘛，咁佢哋亦都諗緊咧，可能要撤退，可能去台灣或者新加坡或者其他啲即係亞洲其他嘅地區，咁所以咧喺呢度亦都引出另一個問題，就話如果特區政府佢真係以香港人嘅福祉為依歸嘅時候咧，佢一定要知道呢個逃犯條例修訂如果真係通過咗嘅時候咧，佢唔單止會引起一個國際嘅恐慌，有好多嘅商業嘅機構、志願嘅機構都會將佢哋嘅 office 撤離香港，而且亦都會嚴重地影響咗香港在現在整個亞洲裏面作為一個經濟樞紐這個這樣的中心地位的位置，是嚴重地會打擊了香港的經濟繁榮，所以呢其實付出的代價是很大，所以 我真的拗了頭，林鄭你為什麼要搬起石頭去撼自己的腳，即你自己，所以有很多時候呢真的要出賣香港利益呢，往往可能不是大陸的官員，可能最差反為是香港自己的， 即是彭定康說齋，可能是某些香港裡面的人是令到香港失去自由、我經常都在想個 situation， 就話點解中國一路 boost 上海是一個國際城市，但是永遠都不得，就是因為上海由同中接受嗰個中國嗰個法制嗰、那個一樣有嗰個問題響處，而而家香港藉住呢個逃犯條例，香港其實退化去變翻做上海， 或者你可以咁講就話，逃犯條例嘅如果真係個修訂推出咗之後咧，佢根本香港係咪再立呢個23条？已經 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已經不是再一個問題，因為逃犯條例的修訂之後那個呢已經是比這個23條呢可能更可以靈活地運用，而且因為它沒有一個歷史的追溯的個限制你 N 年前包括了現在，其實你知不知道香港那些大陸下來的那些 貪官污吏啊，或者嗰啲紅金黑金嘅持有人，其實而家佢最驚，因為以前你唔知道幾十年前佢落嚟攞住第一桶金，佢有冇踩過灰色地帶？今日嚟講，會唔會再秋後算帳？所以其實咧係人人自危，而且每一個人咧再經過香港嘅時候咧，亦都隨時踩地雷嘅。 我諗其實至少有一樣嘢對於香港嚟講係好事嚟嘅，逃犯條例就係咩嘢咧？香港樓價會跌，跟住咧啲平民百姓可能就買得起樓啦，因為啲黑金冇曬嘛，走曬啊嘛。 但係我都唔能夠咁睇嘅，因為如果佢呢個條例真係修訂通過咗嘅時候咧，其實對翻香港嘅公民社會亦都係一個好重大嘅打擊，因為到時咧。佢而家我哋仲叫做除咗軍事外交兩個範疇嘅事務之外咧，其他一切都係即係根據基本法啦，根據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啦，都係屬於香港特區政府自己核內嘅事務。咁但係如果有咗呢個逃犯修訂條例嘅存在咧，到時國內佢隨時要的邊個人咧，就用呢條。就叫特區政府交人就已經 真係唔係好使呢個廿三條嘅老實， 唔需要噶啦。 經濟犯罪用一個經濟犯罪 whatever 呢啲咁嘅小罪，將你引導咗翻大陸，跟住先再告你呢個咩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咯，好簡單嘅啫嘛。呢樣嘢有幾難啫？ 係啊，絕對係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睇翻近呢幾年咧，其實香港真係一個即係風雨滿城啊！就雨傘運動之後。接二連三發生了很多的候選人和這個當選議員的 DQ 事件，秋後算帳式的政治檢控，我們現在也都看到，因為昨天那個和平佔中九子的重判就是一個實例。另外在去年也都發生了，其實引起國際社會相當大震動的、就是這個外國記者協會的副主席被他再入去即香港的工作簽證，然後民族黨被取締，雖然有很多人不同意民族黨，但是我們不要看低他那個含義，即日後呢其實香港特區政府亦都可以利用很多的即條例呢來去取締一些他們的眼中釘，用國內的術語就是消滅於萌芽期。所以呢我們看到在這些的發展呢是顯示了香港在一國兩制底下的高度自治、那個、法治、民主、自由、人權的精神呢其實已經受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衝擊的、因為這個特別是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呢，我覺得現在是香港公民社會一個最關注的問題，所以在4月28日呢我知道香港就會有一個上街遊行啦，我們都呼籲呢香港的朋友，如果你真的關心即自己呢個家園，一定要企出嚟去發聲，一定要大家齊心合力去守護我哋喺香港呢個核心價值，千祈唔好俾一國咧係吞噬咗我哋個兩制。咁、而且咧，我哋喺海外咧，因為我哋都好關注喎。喺4月13日。我們在加拿大就有8個團體，有3個專業界別，當中也包括了一個參議員的，就參議員，就跟我們港加聯一起，我們港加聯做召開，就在這個香港經貿處的門口呢就舉行了一個示威、就反對這個逃犯的條例修訂、我知道呢就是香港那裡就將會有一個代表團呢也都在這個5月5日呢來到我哋多倫多呢度咧，係同我哋嘅社區去分享佢哋對香港近呢幾年變化一啲嘅分析同埋睇法，同埋咧特別咧針對我哋作為一個海外關心香港嘅人士啦，同埋我哋嘅政府究竟又可以做啲乜嘢嘢嚟去聲援香港，同埋去反對阻止呢個逃犯條例修訂嗰個進行。咁我諗喺呢度咧，其實國際社會係會緊密地同香港嘅公民社會一齊咧，大家並肩即係攜手一齊去做呢個工作嘅。咁而呢、這個喺5月5日星期日嘅夜晚黑6點，咁就喺多倫多。萬錦廣場嗰、那個金庭宴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晚宴嘅，咁就請咗李柱銘啦、 就是香港大律師，亦都是前民主黨的創會的主席，還有麥燕廷，就是這個香港記者協會的前主席，亦都是李卓人，香港公運的領袖，他現在亦都是香港公民聯繫的執委，他自己本身是工黨的副主席，亦都是前立法會議員，他們三位是到來多倫多和我們一起分享的。我們希望大家聽到，如果你是在多倫多居住的，或者在附近的城市居住，如果你真的想親身聽聽遠道而來這個香港代表團一些分析和分享的話，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我們有一個熱線的電話，或者我都宣佈了，好嗎？就是416-800-6008 416-800-6008。如果大家要買票，亦都可以去太古廣場富士圖聰印公司，再不是 Richmond 列治文山時代廣場的多媒體多面體的商店亦都有售，再不是就去到金庭宴的酒樓那裡買都可以得，再不是你可以打電話給我們，我們會盡量安排可以交票給你的。 是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之后我哋仲有少少 after thought 嘅。 系， 好啊，对于逃犯条例咧，我哋都讲得七七八八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系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咁其实佢嘅际遇都系我哋国际间好关心嘅嘢。咁你其实都做咗唔少呢方面嘅工作啦。咁所以即係你頭先都讲李柱明、麥燕廷同李卓人过嚟啦。咁当然佢哋唔会淨係嚟食一餐晚饭咁简单㗎。 唔会。 咁佢哋其实做緊啲乜，会做啲乜嘢嘢 呢？其实今次呢个香港代表团嚟到呢个加拿大呢，除咗喺多伦多我哋有一个即係安排俾佢同一个社区媒体各界代表呢见面嘅机会之外呢，咁我哋咧亦都會上去渥太華嗰度噶，咁就同一啲政府嘅部門咧，同埋國會見面。咁而喺渥太華嗰度咧，就陶謹申亦都係即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啦。其實佢對呢個逃犯條例係非常之熟悉嘅，佢係呢方面嘅專家。咁就同埋羅冠聰啦，而家眾志嘅即係核心嘅成員啦，咁亦都係前幾排被 DQ 咗嘅前立法會嘅議員啦，咁佢亦都會join 埋一齊喺渥太華嗰度咧，就係去同我哋一齊，即係同加拿大有關方面係見面。咁之後咧，佢哋又飛去美國嗰度。咁我哋睇到咧，成個行程嘅安排咧，基本上其實我哋都係好着重，就話俾個機會俾外國嘅政府、社區和媒體呢，去深入去了解香港現在發生的一切，特別在這個逃犯條例修訂，究竟它除了對香港是有影響之外呢，對個國際社會也都有什麼的深遠的負面的影響。我相信在這裡就不是只 是香港的代表團說，其實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加拿大各方面，我們都有很多的經驗可以跟香港的代表團可以交流的。就另外呢，就回到逃犯條例的修訂，剛才我都提到在現在這個香港整體那個即打壓這麼嚴重的情況底下，其實國際社會那個發聲同埋個支援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其實啱啱近日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同香港一啲嘅朋友咧都傾緊，亦都聯絡緊咧，就喺北美一啲嘅積極嘅支援香港嘅團體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同埋英國嘅團體咧，可能咧喺短期裏邊咧係會展開一個國際嘅 e-petition 嚇簽名嘅運動。咁最主要咧，我哋希望提供一個機會俾世界各地關心香港的朋友，即你不需要一定是香港了，即海外都可以上網可以 click， 然後呢提出你自己對這個逃犯條例修訂一些意見。那這個 e-petition 我希望有多些的朋友呢真的可以上網那裡去簽署，令到我們收集到的數量越大的時候呢，那變成每一個地方的公民團體也都可以拿著這些簽名呢，是跟他自己那個政府呢進行這個遊說的工作的。那這個我們日後呢就會希望也都透過你們的節目呢，也都可以跟公眾呢去宣布，亦都希望所有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香港也好，海外都好，係到時可以積極參與。 係啦，當然啦，我哋係絕對歡迎你再一次上嚟嘅，因為嚇、即係每一次你上嚟，我哋嘅觀眾嘅反應都非常之熱烈。 哦，多謝，多謝。 咁啊，所以啊，咁當然啦，仲有大約四分鐘嘅時間啦。你作為一個成日會喺呢個渥太華同政客打交道，係就住呢個香港嘅。嘅事情去遊說做遊說嘅，你覺得加拿大政府或者一個短短嘅答案啦，就係你覺得加拿大政府對於香港嗰個在意程度有幾高咧？ 嗱，即係我亦都要好坦白去講啦。咁啦，整體其實香港都係喺整個中國問題底下咁嚟去考慮嘅。咁但係咧，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中加之間。或者是中美之間亦都有一啲嘅貿易嘅經貿方面嘅爭拗，再加上孟晚舟事件咧，我亦都睇到加拿大其實同中國咧喺個外交個方面咧，亦都有碰撞嘅嚇。咁所以而家可以講話，絕對唔係一個蜜月期， 係冇錯。 即係大家其實都係喺度揣測緊而家呢個。拼火的情況已經出現了的時候，怎樣去收科，或者大家來說可不可以尋求到一個圓滿的解決的方法。但是呢，在這個時刻，因為我們加拿大今年十月呢是這個聯邦大選，我覺得這個因素是相當關鍵，即是說呢，每一個政黨都希望他自己在十月那裡是能夠爭取越多的選民支持越好的，我覺得其實這個可能都是我們、就是、公民團體一個機會，就說如果你取我票的時候、就是、究竟你怎麼看回、就是、對華對港的政策呢，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契機。至於那個現在執政黨自由黨呢，由於它一直歷史以來呢對中方是比較親近的，咁其實上佢哋嘅政府裏邊咧，所謂親中嘅即係一啲代表亦都比較多一啲，咁所以好多時咧，可能喺嗰、那個對華對港嘅政策嗰度咧，我哋需要做嘅遊說嘅工作係比較即係有挑戰，但係唔係話冇成果嘅嚇，因為講真喺個國會裏邊亦都有其他政黨，我諗最緊要一樣嘢，我哋作為即係關心香港嘅團體或者一啲個人啦，當我哋同政府、國會或者外交部打交道，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排除咗政黨嗰個偏見 嚇。 所有的黨我們都需要建立這個對話的機制，從而有很多時候令到他每一件事他都有一隻耳朵可以聽到我們的聆聽到我們的聲音，我覺得這個平衡的外交和就是開放地和不同的政黨都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其實是一個教育和遊說工作的最關鍵的基礎。 嗯，是的。咁啊，今日離地新聞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去 Facebook 搜尋 Layda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singjai.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係2019年4月24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或者香港時間4月25日早上8: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亦都非常之多謝阿 Gloria 嚟我哋呢度講嚇講咁多嘢啦，獲益良多嘅，下星期真係再見啦，拜拜。 拜拜。